新一天都好。 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得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 姐姐的奋斗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十一分，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嘅，当然你一定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2年嘅九月二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八月初七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2%啊。翻学咯，系咪啊？不过我知道有啲学校都未开学嘅，就好似大学咁啦。咁但系中小学、幼稚园应该已经开咗学啦，嗬？家长们、老师们又要忙翻一段时间啦。 曾伴挚友在此夜边，听他说百遍，说百遍他的悲伤。昨天，昨天失恋。曾扮作老练的规劝，爱既已失败，何必多痛苦，还望挚友你听听意见。情变情变情变，应要习惯当自然，每天要生要死，已是陈旧，不再新鲜。情变情变情变，早有伏线，到今天也许今次变，是警告你又在痴心永远。谁料我会在此夜边，点烟数百片，数百片狠狠挤熄了烟，痛心失恋。谁料我驾着车打转，要借那公路来抛开挂牵，还自勉我要轻松应变。 惯当自然，每天要生要死，已是陈旧，不再新鲜。情变情变情变，早有伏线，到今天，也许今次变，是警告我又再痴心永远。遥遥路上独自勉励，模糊泪下混乱一片，说不出多抱怨，心中有几多眷恋。情变情变情变，应要习惯当自然，每天要生要死，已是陈旧，不再新鲜。情变情变情变，早有伏线，到今天，也许今次变，是警告我又再痴心永远。不知怎会变，但知永远所爱的不再见。 情变一来临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复合。讲的复合是自己的心情。有些人会选择将自己所有跟他有关的东西都丢掉他，有些人就会选择去逃避，有些人就会选择去宣泄。咁无论系点样都好啦，咁缘分嘅终结咧，有时都系唔能够可以掌握喺自己手嘅。咁如果真系要来临嘅时候咧，就要努力咁去面对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渐转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系酷热，日间干燥嘅，室外温28度，相对10度吧。71%。 昨晚咧咁啊，翻屋企嘅时候咧，咁啊同阿女女就喺度研究紧咧嗰个天空上边高高挂嘅月亮啦。咁佢就话啊，点解咧个月亮咁似一只香蕉嘅咧？确实系琴日咧个月亮系弯弯的月亮，真系好似一只香蕉咁。而且咧，佢话诶匿埋啦，匿埋啦。咁点解佢去到边度咧？我哋都见到咁啊，解释咗好多天文现象俾佢听啦。咁亦都讲咗咧呢个月影系点样，即系点样见到噶啦。咁诶都觉得几得意嘅。有时咧真系谂紧。世界真的很奇妙，这个太空都是很奇妙的。所以今早就选来这首林志美的月影。继续我们有刘德华歌声。 当灯光每夜闪亮，人便开始去流浪，繁华闹市徘徊夜里，没有终点并无路去。虽拥有但空荡，仍最空虚怕回望。情还是冷，人还是冻，害怕归家再看着墙上，令我想想你一切的空想，无聊的翻起掀起思忆里游荡，又再想想你想至心伤，明白用情负情绝情是这样。想得到你没希望，逃避一些当年印象，埋头步向茫茫夜里，让我潇洒再独自流浪。虽拥有但空荡，仍最空虚怕回望。情还是冷，人还是冻，害怕归家再看着墙上，令我想想你一切的空想，无聊的翻起掀起思忆里游荡，又再想想你想至心伤，明白用情负情绝情是这样。想得到你没希望，逃避一些当年印象，埋头步向茫茫夜里，让我潇洒再独自流浪。情还是冷，人还是冻，害怕归家再独自流浪。 刘德华早期的作品《流浪》，我这个歌手好像很久没见他咁，但他的名字依然都记得，不过可能你会不会误会错，而是另外一位呢？ 何解痴痴的看着我，想知道为何，何解天天给我点首歌，何解天天等我路过，想知道为何，何解偏不敢说是爱我。如果真的恋爱着我，请不要扮傻，如果喜欢请你说清楚，如果今天可美丽过，一起过如何，如你再不肯说便错过，如你来到我感觉又如何，时间哪去一再拖， 守守罪人的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清楚的数据表明儿童接种疫苗的好处，希望市民和政府共同鼓励儿童打针。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相信，降低疫苗通行正式用年龄可以增加儿童接种诱因，应该尽快推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发表新疆人权报告，说新疆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翁文斌回应时说，中方坚决反对这份所谓的评估报告，指出有关报告是美国和西方势力一手策划制造，完全非法无效。翁文斌形容报告是虚假信息的大集会，是服务于美西方以疆制华战略的政治工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严重违反职责，再次证明已经沦为美西方整治发展中国家的打手和帮凶。英国公共和商业服务联盟表示，在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工作的外判员工将会在下个星期新首相被选出的同一日开始罢工。路透社报道，在该部门工作的清洁工、保安、接待员和收发室人员等将会在9月5号至6号以健康、安全和权利等理由罢工。公共和商业服务联盟秘书长马克说，由于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舒缓生活成本危机，公务员对5越来越愤怒和绝望，又说参与今次罢工行动的人员签署的是外判合约，而不是政府的直接雇员。英国首相约翰逊今年7月宣布辞任执政保守党党魁和首相职务，留任至新领导人产生。在新党魁选举的党内投票中，最后两个候选人是外相卓伟斯和前财相辛伟成，最终结果会在今个月5号公布，意味下任首相人选亦会揭晓。同日获得女王任命，今个月6号正式开始首相工作。中国企业向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捐赠抗洪救灾款项，交接仪式昨天在南部城市卡拉奇举行。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李碧健在仪式上说，巴基斯坦遭遇今次洪灾后，中国政府和在当地的中资企业第一时间尽己所能支援巴方抗洪救灾，体现两国深厚情谊，希望巴基斯坦人民早日战胜灾情，恢复正常生活。比鲁兹省灾害管理局主任纳西姆致辞时，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巴方抗洪救灾提供的巨大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受访时又提到，中方曾经为比鲁兹省提供抗疫物资，在比鲁兹省遭遇今次洪灾后，中国政府和企业再次出手相助，展现中方始终和比鲁兹省患难与共的情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656点，升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6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40.21，瑞士法郎0.982，加元1.316，人民币6.907，英镑对美元1.1155，欧元对美元0.995，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92美元，卖出1696.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爱之火，炎炎的烫热我，延续着一个梦，那并未算是祸。爱之火，红红的灼热我，燃亮着一个爱，炽烈如火。爱之火，炎炎的烫热我，延续着一个爱，那并未算是祸。爱之火，红红的灼热我，燃亮着一个爱，更未算是祸。爱之火，炎炎的烫热我，延续着一个爱，那并未算是祸。爱之火，红红的灼热我，燃亮着一个爱，更未算是祸。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讲起多歌，张学友都好多歌好好听，呢首可能都系被遗忘嘅一首。但系播起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咦，我都识唱、啊，因为张学友都实在太多好歌。 重回到你我旧日故居，那里已变成空空废墟，门和墙边飘飘蛛网，破破碎碎如连月眼泪，始终未明谁令你他去，只好假装再次相聚，怀疲倦身躯，拥一地纸碎，我在地上如伴你睡，黄衬衫静吻吻，趟过之地，黄衬衫，黄衬衫。上眼睡在故居，我看见我们仿似共对，即使屋里并没有谁，始终未明谁令睡在故居，我看见我们仿似共对，即使屋里并没有谁， 张学友陈陈，是不是好耐冇听呢？ 王菲的如风。好，咁我讲下今日天气先，睇下有冇风先啊。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即系冇啦。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啊，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哇，34度仲高一两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嘅。新界温28度，相对湿度70%。除了天气是干燥之外，相信你的身体都会干燥，因为这么热的天气，汗水一定挥发，多喝杯水，不要在这个空气中那么耐暴晒，因为很容易会中暑和感暑，我们叫做，所以都是好好保重，加上现在要戴着口罩又很焗，还有在这个户外地方晒一晒，那你就好似平时就算唔戴口罩都戴咗口罩，因为有个太阳印喺块面出现啊。中秋都未到，点到晚秋啊？系眨下眼，下个星期六就系中秋节啦。不过咧，虽然中秋节都系应该人月两团圆嘅。不过近排疫情再度严峻，希望大家都要谨守严守 啊！在停留风里看着多少的晚秋，如何能跟你说别潇洒的远走？含愁凝望你，要分手是时候，那心间多少泪水未让流？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缠着那份爱漫流，神离别盼望爱仍留，共你上一对相爱结伴随，却总怕醒觉醉梦走。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缠着那份爱漫流，明晨离别总怕醒觉醉梦走，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为求原谅我，说失敬别离后，未回头，因已经心上头。 确实都真系好中意秋天嘅天气啊，虽然即系好短暂，不过咧。又觉得真係好舒服，尤其是呢有少少北风吹嘅时候，又天气又唔係话十分干，亦都唔係十分热嘅时候，应该係非常之正嘅。不过可惜太短暂。但嚟呢有黄海芹嘅晚秋。听到首歌返嚟呢就会有六点钟嘅新闻报道。今日呢就係星期五啦，彩意呢出现喺我哋 健健康康在清晨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 到了今天，没有问清楚你我之间，不想知因果，原谅说过，就当是今后流过回忆帮助，爱已销毁，热炽的光辉，破碎的心早已是问题，无谓勉强，求你能将当日情爱一切放低，再问清楚，你我之间不想知因果，原谅说过，就当是今后流过回忆帮助，爱已销毁，热炽的光辉，破碎的心早已是问题，无谓勉强，求你能将当日情爱一切放低，再不将从前提，将知心撕毁，就算当面谁人说爱可一世，无奈这是徘徊，抱拥眼泪流落，孤单真系强忍心里说话，就当作穿吧，莫再痴情沉迷，往昔的 发誓啊！我哋有呢一个嘅黎瑞恩嘅歌声，讲起发誓啦，而家九月份啱啱开学啦，会唔会咧都有小朋友发誓我今年咧一定要俾心机读书嘅？咁啊，最紧要有希望啦，因为咧讲紧如果开学嘅时候咧都冇希望咧，就真系好难挨嘅一年噶嘛。讲紧读书考试测验确实是辛苦的，不过如果你第日出来做嘢，你就更加知道辛苦啊！嗬，系咪啊？爸爸妈妈，系咪啊？老师们，好啦，望个钟咧，真系好快到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贴题啦，就系讲下呢个开学嘅日子。开学咧对于学生嚟讲系一件大件事啦，家长、教师、校工，所有同学校有关工作嘅朋友都系一件大事嚟嘅。咁究竟点样迎接？点样可以今年都开开心心咧？一阵间再讲下。 社会专家顾问刘宇龙相信，降低疫苗通行证嘅适用年龄可以增加儿童接种嘅诱因，应该尽快推行。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干燥大陆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在上午5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570公里，

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就由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9月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7噶啦。室外温咦，啱啱两个数字调转，27度，相对湿度72%嘅。头先都讲过咧，一阵间出现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就有我哋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开学。嗱，开学咧，家长们都好紧张啊，系嘛？其实应该学生先系最紧张，多啲关心佢哋嘅情绪，好过多啲关心佢哋嘅学业。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竟已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何爱护，有靠谁施舍。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成就我的狂。 陈奕迅单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嚟到呢一个6:00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除咗有我之外咧，咁啊当然有我哋嘅嘉宾主持，就系、是、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啦。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早晨早晨。嗱，今日咧就9月2日啦，唔知道咧，阿沈医生寻日咧会唔会都系同阿佩佩一样咧，都系忙于送小朋友翻学咧？ 冇错啊，我就直情咧都预备咗一日嘅假期啊，去到咧陪伴我嘅仔仔啦。希 望即係可以送到佢翻學之餘接到佢放學啊咁樣，咁亦都可以關心下佢當日啊嘅情況啊，同佢去輕鬆下行下咁樣咯。 嗱，你又放一日假去陪佢啦，其實究竟係俾到佢壓力啊，定係俾到佢動力啊？ 這個兩體的，不過我想他現在這個年紀呢應該都還是一個動力來的、嗯啊、他都很期待呢跟我一起相處的時間、啊、這樣啊，其實這個很重要的，正正就是呢從小呢開始去建立這個親子的關係的、啊啊、小朋友去到青春期之後呢，其實很多時候就是跟朋輩之間呢可能就未必很多東西會跟我們說、啊、這樣正正就是這個時候呢我們慢慢由小開始培養跟即系亲子个沟通咧，建立嗰个依附嗰个关系咧，其实就系相当紧要 啊、嗯！哇，你又讲得啱喎，嗱，即系女又好啲嘅，即系女可能黐得多啲嘅，仔咧真系可能中学可能初中就已经唔黐住妈妈噶啦。 嗯，系啊，其实呢个都系好普遍嘅吓，基本上我哋自己都经历过呢个阶段咧，系咪都明白嘅吓？咁啊，有时候可能即系觉得父母，哎，你边度知啊呢啲嘢？咁又或者同佢哋分享亲咧，好多时候咧得到嘅就未必系自己想听到嘅嘢。咁、嗯、啊，有时可能甚至咧同佢哋讲一啲唔开心嘢啊，又或者咧自己担心嘅嘢嘅时候咧，得到嘅回应咧，可能亦都系未如自己预期啊。 嗯、 啊，咁啊，可能就久而久之咧，就系都费事讲啦咁样，咁就反而同啲朋辈讲咧，佢哋好似共鸣仲大咁样，咁就会造成有呢个咁样嘅效果咯。 系啊系啊，啲细路咧而家会有玩呢个社交网络噶嘛，咁佢哋咧其实有啲 private 嘅账户，即系佢哋私人嘅账户咧，其实屋企人系唔知嘅。咁我当然都知道咧，里边咧梗系会有数到我哋嘅不是嘅地方。有时即系算啦，即系可能有时个心里边咧都会觉得好难受啊，但系咧确实都有一个地方俾佢宣泄，咁就算数啦。 是啦，咁啊，希望可以即系，当然呢啲点都会有噶啦，人同人之间嘅相处系咪？咁但系尽可能啦，即系尽我哋嘅责任啦，希望都可以唔系净系从我哋角度出发，都系从佢哋嘅角度出发咧，明白佢哋嘅需要系啲乜，而佢哋嘅需要咧，其实随住个成长一路变化嘅时候咧，都会有唔同嘅。 不过其实简单啲讲，都系一个爱字啦。其实你咩年纪都系佢需要嚟嘅爱咯，只不过个爱嘅方法可能会有少。少少唔同咯， 系啊，爱同埋一样嘢咧，就系关心啊。嗰个关心咧，唔系关心佢，哎，几多分啊？关心佢点样、啊，即系日常生活系点啊？咁样，而系关心佢啲情绪啊，关心佢啲感受啊，呢个咧。反而是最重要的。 是啊，嗱，头先我咪讲，即系有呢一个叫做私人账户嘅。点解我会知咧？其实系我女咧，之前开过，亦都喺里边闹过。然之后佢就同我讲：，妈妈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咧曾经喺我嘅 private 账户里边咧有数过你啊。咁我跟住就望住，嗯，咁紧要啦。你而家觉得我唔系咁咪得咯？ 呢个妈妈咧真系好开通，同埋咧真系识得配合咧年轻人嗰个嘅角度出发咧。 啊，咁啊系，即系确实咧，我都有佢社交平台嘅，即系我系佢嘅朋友之一嚟嘅。当然咧，那个叫做公开账户啦，或者即系可能大家都睇到嘅一啲嘢啦。咁但系咧，佢亦都唔系好介意咧分享可能佢私人账户里边咧有啲嘅信息嘅。咁我觉得其实大家系要互相去尊重啦，或者系互相去爱护啦。咁讲起尊重，我其实一样好重要嘅就系屋企人千祈唔好睇小朋友嘅。手机咯，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啊。 系啊，冇错。其实咧，当然你睇，你梗系想知多啲，系、咪？知多啲。咁其实咧，佢发现咗啦，万一真系俾佢发现咧，其实而家呢啲年轻人好醒目噶啦，啊，咁啊知道， 你喐过佢都知啊， 喐过噶， 啊， 咁咧知道咗之后咧，嗰个信任啊，其实系好大破坏咗噶，咁反而咧，如果你想知嘅，咪直接问咯。咁如果佢唔肯讲嘅，咁你都无谓系咁，即系用其他嘅方法咧，去到叫做挖出嚟咧，系咪？咁啊，基本上人点都系有个私隐，尤其是越嚟越大个咧，其实呢一个亦都要尊重翻嘅，真系。 咁啊，开学嘅日子啦，咁啊特别可能系一啲叫做转校啦，又或者系升学，即系可能你会面对另外一班嘅朋友仔，系更加难去适应啊，即系可能作为家长，我点样可以察觉小朋友会唔会有异样咧？ 嗯。 其實呢，即係當普佩講起呢個問題嘅時候呢，不如我哋又睇一睇啊，都有啲嘅調查㗎。其實呢，每年呢都有唔少嘅機構呢係做咗一啲學童呢情緒健康嘅一啲嘅調查啦。咁呢通常都訪問咗千幾人啊幾千人啊咁樣。咁都可以當然就唔係完全有代表性，咁但係呢都起碼可以代表到一小撮嘅人咧，咁而俾我哋明白咧，而家年輕人咧，佢哋一啲嘅諗法啦，或者佢哋一啲情緒嘅狀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最近一啲嘅調查嚟嘅，咁講緊咧就係一啲可能九至十八歲嘅學童啦，佢哋嘅情緒健康啦，咁啊睇到咧，佢哋有兩成嘅受訪者咧係表示嗰個壓力嘅指數咧係即係都係正常嘅，咁但係咧有一成三嘅受訪者咧已經係長期感到好抑鬱啊，咁有一成二嘅咧係長期感到好焦慮啊咁樣嘅，咁其實咧睇翻即係香港嗰個青少年嗰個精神健康情況咧嚇，咁如果你話同翻一個全世界嗰、那個同年齡嗰啲咁樣嘅青少年去到比較嘅時候咧。讲紧一啲任何嘅精神障碍啊，如果任何嘅精神障碍，呢、這个讲紧咧全球嘅学童咧，佢哋嗰个大概嘅比率咧就系一成三嘅人咧系有一啲精神嘅障碍。香港嚟讲咧，嘅青少年啊，讲紧系有一成六嘅。咁、如果你话抑郁症嚟讲呢咁少返啲嘅。抑郁症嚟讲呢就係 2.6% 嘅百分比嘅。香港嘅情况呢就係 1.3 个百分比啦。咁、如果你话焦虑症呢咁香港稍多少少。一个全世界嘅即係 standard 就係 6.5 啦。咁香港就係 6.9 啊咁稍微多少少。咁呢个讲緊呢就係大概三四年前嘅一个嘅研究报告嚟嘅。一个精神健康嘅检讨报告嚟嘅。嗰度呢就有一啲咁样嘅数据，咁另外咧就系、咁我哋都睇翻啦，你话佢哋有压力啦，又或者有甚至系因为啲压力咧就产生咗一啲即系情绪健康嘅问题啦，咁、究竟佢哋压力源头喺边度嚟嘅咧？喺边度嚟嘅咧？咁呢个都真系需要知道嘅，因为我哋都要知道清楚佢哋嗰个情况啊，佢哋嘅需要系啲乜先知道点帮佢啊嘛，系、嘛？咁亦都有另一个调查咧，就系、訪問咗一啲中學生，佢哋咧即係情緒嗰個情況啊，同埋啲壓力嘅狀況。咁咧就訪問到佢哋面對呢個校園生活啦。受訪嘅學生咧最擔憂嘅首三位嘅問題咧，就係、第一係應付呢個測驗考試，係佔咗咧一半以上。 肯定啦、這個。 係啊，咁第二位咧就係、成績未如理想啊，都有一半啊。咁第三咧就係、休息時間咧太少啦，咁樣。咁呢三個咧就係佢哋咧覺得即係嗰個壓力咧比較大嘅一啲嘅原因嚟嘅。咁其實咧講咗除咗呢啲咁樣嘅數字啦，咁自己嘅臨床嘅觀察裏面咧，基本上咧嚟到診所求醫嘅青少年啊，佢哋有情緒問題嘅壓力源咧嚇，都離唔開呢三樣嘢嘅。基本上咧就係、第一就係當然學業啦，第二咧朋輩。第三呢家庭。呢三样嘢呢系铁三角嚟嘅，喺青少年嚟讲。亦都系呢我哋好需要注意呢呢三个范畴呢佢哋上面嗰个需要啊，究竟即系每一个阶段啊系点样变化呢，系点样家长点样去到帮忙或者察觉呢，咁样都系相当重要。 咁听你咁讲，其实学业呢都系一个好需要关注啦，但你知啦，香港嘅学业其实都好繁重下，同埋都几追成绩下嘅。咁我自己系一个觉得每一次成绩只需要你尽咗力，无论你个成绩系点都冇问题。因为我好记得我曾经都试过闹得我个仔好金嘅，有一次点样犀利法呢，就系即系佢系冇认真咁好好咁对待嗰次嘅考试，反而嗰次我系闹得佢最犀利，咁而并唔系佢即系可能成绩唔好嗰啲闹佢，而系我觉得有时尽咗力，咁而佢成绩唔系一定成正比嘅，因为可能真系未必可以达到咁，系啦，好多变数噶嘛，咁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嘅，其实佢哋嘅学业成绩嘅压力或多或少都系家长俾咯， 冇错啊， 即係除咗家長之外，其實呢即係咁講啦，即係成個氣氛啦，成個制度呢都無形之中呢會營造咗一種嘅現象呢，就係個成績啦、學習或者學業嗰個表現啦，其實就代表一切。咁甚至係呢即係代表嗰個小朋友嘅一個嘅好重要嘅嗰個自我價值嘅即係個指標嚟嘅。咁你諗下，當如果小朋友佢真係可能喺學業上面、學習上面呢唔係咁理想嘅話呢，佢就直接會覺得每一次返學啊、開學啊，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呢又要喺度即係將自己嗰個自我價值呢無限咁樣去到呢放，即係嗰個問題呢無限咁放大嘅、而係呢嗰個價值都係一路咁樣縮小嘅自我價值，因為一路得到挫敗嘛、一路呢都未如理想㗎嘛，甚或呢同人比較嘅時候啊，無論自己比較啦，又喺同學之間比較啦，甚或父母同將小朋友同人比較啦，咁呢啲呢都係相當嘅傷害呀。 係，所以我覺得搵一間合適嘅學校都好重要，即係唔係個個都要即係入一啲趨之若鶩嘅一啲嘅名校，因為唔係真係個個都適合讀囉。 係啊，其實呢如果即係學生呢佢哋有咁樣嘅觀念或者有咁嘅諗法嘅時候，學業即係最重要㗎啦，佢哋人生呢個階段咁冇乜其他嘢重要得過呢個啦，好容易呢就會幾樣嘢發生。第一呢就係佢哋會好好敏感於呢任何一啲失敗嘅表徵啊，諗例如可能測驗嗰啲成績低咗幾分啊，又或者呢功課上面呢唔係理想之中嗰一個嘅即係成績返嚟啊咁樣。咁呢啲呢就會非常之敏感啊，對於自己個自信心亦都會相當嘅容易大呢，容易受到一啲嘅挫敗感啊咁樣。咁仲有呢就係佢哋會好多時候呢將啲嘢呢災難化，咁可能一次嘅測驗低咗少少成績呢，佢哋就會將呢一樣嘢呢引申到好遠嘅情況啊，例如咧，即係如果咁樣落去咧，咁可能之後啲測驗亦都係會越嚟越差啦。咁越嚟越差之後咧，可能又升唔到班啦，可能又派唔到一間好嘅學校啦。咁第時一路上去嘅時候點算咧？ 人生就失敗啦！ 人生就失敗啦！咁一路無限咁樣擴大，而咧即係呢樣嘢亦都未必係佢哋自身咁樣去到諗出嚟。有時咧，父母咧都會用呢一樣嘢咧，所謂嘅嚇佢哋，即係希望，即係當然唔係全心想嚇佢哋，而係想鞭策佢哋啦，希望可以咧，即係令到佢哋有多啲嘅動力啊、發奮啊咁樣。咁但係有時咧，小朋友未去到嗰一個階段，或者可以真係發奮嘅時候咧，有時聽到呢啲説話咧，就會形成佢哋一啲嘅觀念啊。咁咧，自身有時即係覺得自己好失敗啊，好挫敗嘅時候咧，亦都會有呢一啲咁樣嘅聽咗翻嚟嗰啲印象咧，又喺佢哋腦裏邊咧又再響起啊。咁咧雙重嘅打擊啊。咁所以咧，有呢啲嘅情況咧，我哋真係要好注意咯，由家庭嗰度做起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一步嚟嘅。 所以咧，其實即係無論孩子係點樣都好啦，佢都係你嘅寶貝嚟噶嘛，啱嗎？咁我相信你最想嘅係佢健康快樂咁成長，而唔係佢咧就係唔開心，亦都唔健康咁樣成長，但係成績好好啊嘛，係咪？ 冇錯啦。 咁所以家長們真係要特別留意自己對小朋友嗰個筆尺啊，唔好即係度得咁盡啦，係咪？好，咁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因为其实讲起呢一个嘅家长同学生呢一个嘅学业上面嘅拉锯咧，相信都仲有排讲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阿沈医生一齐探讨下，好冇？ 好， 拜拜， 拜拜。 咁啊，听完啊沈医生所讲啦，咁啊，唔知道会唔会都俾到啲启示家长们呢？不过咧，相信如果你出自所有嘢都系爱嘅话咧，基本上都冇困难嘅。同埋我知咧，其实除咗家长好大压力之外，老师都好大压力啊。亦都知道好多咧，听紧清晨爽利嘅朋友仔咧，都系老师嚟嘅、哦。或者是揸校车的校车叔叔和校车婶婶啦。